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想同大家再分享多一句莎士比亚嘅名言，佢话 ：The world is a city full of straying streets。世界咧就好似周围都系路啊，非常之错综复杂嘅路嘅一个城市。OK，and death's the marketplace。而死亡就系最终嗰个目的地嗰个市集。Where each one meets. 听多次 The world is a city full of straying streets, and death's the marketplace where each one meets. 这个句子来自 The Two Noble Kinsmen, 相传是莎士比亚有份写的一套剧。那么这个句子讲的当然是无论你是有钱又好没钱又好啦，人生成功又好不成功又好啦，最后无论你是一个什么人都好，始终是会去到死亡的一天。Okay, 这个是最公平的东西了。The world is a city full of strange streets and deaths, the marketplace where each one meets.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嚟到傍晚嘅6:52，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啊！咁由于我哋刚才咧下昼5:00到6:00咧就系直播咗施政报告速递啦，而一阵间咧就系晚上7:00至8:00咧又会直播呢个嘅行政长官2021年嘅施政报告论坛啦，所以《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就将会去到咧今晚7:00噶。咁而我哋亦都会系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啦。对于施政报告有啲乜嘢睇法咧？欢迎大家都趁呢个时间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大家有咩嘅意见可以倾下噶？嗱，不如都事不宜迟啦，都听一啲听众对于施政报告嘅意见先。电话旁边有听众杨女士喺度，杨女士你好， 系陆主持你好啊， 系请讲啊。 我系一个长者，我就听到阿林郑讲长者津贴嗰、那个合併，我就觉得好开心咯。我觉得佢咧做咗咁耐咧，今次呢个施政报告啊，真系做得好好啊，好好啊。 介唔介意讲下你而家有冇攞紧长者生活津贴噶？ 我依家咧就唔合资格啊，就多咗少少钱啊。 系 咁样样咧，佢依家话合併咧，咁我就攞到啦嘛。 嗯嗯。 吓、啊，咁即系呢一样嘢咧，真系得政咯。香港即系我哋几十年做嘢，系咪先劳劳碌碌赚到啲钱都系攞嚟养老啫，系咪先？咁、但系你多咗少少又攞唔到喎。咁依家生活水准好高噶嘛，系咪先 ？OK、 啊。咁我另外仲想讲一讲旧楼噶。 好啊。 咁因為咧，我哋住嗰度舊樓咧，就係、是、爛到不得了噶啦。咁希望政府咧能夠將嗰個強拍咧，即係你話我哋60年樓咧，係咪可以降低到70%啊，或者60%啊咁樣樣，幫助我哋咯。 OK， 好啊，多谢晒杨女士嘅电话吓，咁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各位听众，如果对于咧施政报告有咩嘅意见咧，都欢迎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啊，头先啊杨女士讲到话长者生活津贴嘅问题啦，咁其实今次咧施政报告里面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提到咧，其实而家话咧系有57万啊嘅长者大概啦吓，咁系包括一啲拥有自住物业同埋咧拥有或者有收入。 合同家人同住的一些长者呢是攞緊呢个嘅高额嘅长者生活津贴的。咁每个月呢攞緊係3815元的。今次施政报告呢就提出呢就係、是、话係放宽呢就係、是、呢个嘅或者应该咁讲应该话呢係统一返下。统一返呢就係普通同埋高额嘅长者生活津贴。或一呢都用晒普通津贴比较宽松嘅资产上限呢嚟到让长者呢去领取长者生活津贴。即係话呢原本如果而家大家係攞緊普通额嘅长者生活津贴嚟緊下嗰个嘅明年下半年呢咁就会同高额嘅长生津就係合并。就换言之呢就大家可以攞到呢个嘅高额嘅长者生活津贴即係每个月呢3815元啦。大家觉得呢个政策对你嚟讲有冇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跟住落嚟有听众李先生喺度啊，李先生你好。 佢呢个祖堂地呢即係好多年嚟呢解决唔到啊搞埋啲套丁呢咁啊之前都仲有啲要告上法庭坐监嘅。其实呢就越嚟越多呢啲男丁呢其实到最后呢都係分到嘅越嚟越少嘅。咁啊早啲卖咗佢呢自己各自攞咗自己嗰份钱去发展呢仲好嘅。啊！你再衍生落去咧，系到到最后咧，都系冇钱堕落袋噶。你越嚟越多人嘅，其实佢啲新界佬知道晒嘅，咁呢个其实方便嘅新界呢啲咁嘅人嘅。新界人是多、okay. 多谢林郑的其实应该就。 OK, 好啊多谢晒李先生的意见啦。咁其实头先李生都提到话祖堂地的政策啦。咁今次的施政报告里面呢就是话呢就是去到会去考虑修订这个新界条例。就在尊重祖堂传统同埋保障祖堂成员合理权益的前提之下呢去到务实处理而家祖堂地难以发展的一啲困局。咁民政事务局局长呢就会同新界乡议局咧去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联同发展局同其他部门咧，就系一年之内完成检讨同埋制定咧具体嘅修订措施噶。咁主要咧都系收到好多嘅意见啦，就系话希望放宽呢个嘅祖堂地出售嘅限制啦吓。咁同埋咧就系由如果出现一啲私理出缺嘅问题咧，都希望有一个嘅合理机制咧去到处理噶吓。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嘅土地规划方面嘅措施。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1。听听电话旁边有简先生喺度，简生你好， 你好， 请讲。 系我咧就本身嚟讲咧，就系、是、其实一直争取咗好耐喺打去特首办咧，争取呢个成立一个文化局。咁但系而家施政报告咧就系、是、讲文系成立一个文化体育旅游嘅局。咁其实嚟讲咧，同我当初想去成立一个文化局系争，即系唔系咁理想。因为本身我相信去成立一个独立嘅政府部门，负责文化事务，好似之前梁振英特首所讲嘅文化局。咁而家嚟讲咧，就冇一个叫做政府嘅部门系专责负责文化发展嘅，净系啲公营机构啫。咁啊！啲公營機構咧批一啲資助咧都困難嘅，亦都冇網管嘅。咁啊，所以嚟講就希望成立一個獨立嘅政府部門，負責文化事務嘅。 好啊，多谢晒简先生嘅意见啦。佢头先提到咧，就系关于政府架构重组嘅问题啦。咁今次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施政报告里边提出，就系话希望一啲嘅政策局咧，就系分拆以及重组。咁其中头先咧，佢都提到话系呢个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咧，其实就系讲紧将民政局嘅文化事务同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嘅创意产业同埋旅游咧，系统整起嚟啊，去到推进咧香港成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咁所以头先简先生咧就系话希望有一个即系专职嘅文化局啦，咁但其实而家政府即系林郑月娥嘅心意咧，咁睇嚟就系想将创意产业同埋旅游都结合埋一齐咧，就整体咁去发展一个艺术文化嘅交流嘅作用啊，咁亦都系同十四五规划里面咧有关于香港成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咧系有关系嘅。好啦，咁我哋自由风节目嘅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转头咧。 咧，晚上嘅七点到八点就会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直播嘅行政长官二零二一年施政报告论坛嘅。转头咧都会有唔同嘅传媒代表同埋特首林郑月娥咧讨论一下施政报告嘅内容噶。咁一阵间听听咧佢哋会有啲咩嘅范畴咧，会一齐同大家讨论下啦。